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两会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啊，现在正在现场直播的是这个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的记者发布会。哎，我们先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希望老人，希望病人有更好的照顾。 现在这个傅莹的记者会是提到了社会保障的这个话题啊。那在刚刚进行的前半个小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有几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议题，就是因为傅莹他的这个身份其实非常有意思，以前是这个驻英国的大使，其实也在外交部一直负责亚洲的事务。因此刚才有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就问到这个中日关系的话题啊，傅莹发言人提到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相信会成为很多媒体今天的一个摘录。他说， 怎么说， 来而不往非礼也。哎，这个话可以是看作对于今年中日之间非常多的摩擦的一个相当强硬的一个表态了。可以说从我们从这个现在观感上来说啊，这个傅莹发言人虽然说是女性，但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这个整个这个发言非常的厉害，只能现在为止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新闻发布会仍然在持续进行，现在是谈到了这个改革开放。那当然了，凤凰 U Radio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一直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到有关全国人大及政协这个两会啊 two sessions 啊这个持续的情况的更新。那其实今天是这个两会的第一天，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两会有这么多的议题，你关心什么？因此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今天啊这个全媒体的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来说开放的议题，以前都是问一个哎你一个是非判断的问题，今天的话题呢更多的是请你来讲你在两会当中你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在12点半之后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然后找到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们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么在12点半之后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两会期待和你的看法。那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仍在进行当中啊，傅莹呢也是首位人大的新闻发布会的第一位的女发言人， 是相信她的这个身份会有很大家很多 没错。所以说从这个人大发言人的一个选择当中似乎也可以传递出另外一种信息啊，你看她的发言人的一个完全没有官腔的一种表达，而且是整个的形象非常的稳重知性和优雅，相信这样一个人选的选择稍后也会是媒体和很多专家分析和解读的一个对象。那么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就听说有外国元首称赞他是最能够清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 没错。 好，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连线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先生，来请他也以一位香港的观察者和一位曾经是深入到前线，几度深入到两会前线报道一位资深记者的身份，来跟我们分享他对两会的观察和期待。 刘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好，感谢给我们连线，可以谈一下您最关注两会的什么话题吗？ 哦，这一次两会的话题很多，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当然是人事安排了。 是。 因为呢现在是换届的会议。里面呢有一些大家都基本上知道人事构成的安排是怎么样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还没有固定的，比如说现在国家副主席，外面的传闻很多，当然呢这个呢也不会影响中共构成这个安排的，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对未来的新的国家跟人大政协的领导班子未来带领中国走向一个怎么样的方向，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二个比较关心的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大布置。 大布置。 因为对了，因为这个国家机构改革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次是第13次了。开放改革以来这一次也是第六次。那么过去大家都看到起起伏伏，收缩 啊，然后又膨胀， 是 啊，来来去去。那么这一次的方案是怎么样呢？ 嗯， 或者成效如何呢？大家都希望在习近平啊领导的新的领导层下面有一些作为。 嗯， 那么他才那个十八大以后上台一段时候，也是有一些新的做法。 嗯， 所以能不能在国家机构里面呀雷令奉行啊，这个机构改革就是一个试金石。 嗯， 这个是第二点。 嗯， 第三点呢就是反贪腐的问题。 是， 因为反贪腐的问题讲了那么久，但是没有令大家感觉到理想的效果。 嗯， 现在呢在两会之前大家谈了很多的就是这个财产申报制度， 官员的财产申报。 对了，尤其是在广东，广东最低限度有三位官员已经公开说愿意公开他们的财产。 嗯， 同时据我了解，广东副厅级以上的官员都已经做好他们的财产向公家申报，就是向本单位申报，这个工作 是 已经完成了。那么什么时候公开，什么时候向全国推广，这个是牵涉到中国谈的反贪腐的问题能不能进一步落实。 嗯， 所以几个问题呢都是我值得关注的。 嗯，那刘先生，我刚才有注意到傅英在记者发布会上专门接受了这个港媒的提问，谈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话题啊。那其实这次的香港媒体在北京呢也不少，您这个接触到的情况来说，香港的这个媒体具体关注的议题都会有哪些呢？ 那这里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从香港澳门的记者当然比较关心本地的问题呢， 是， 所以他们一般呢都提一些有关一国两制，尤其是香港未来现在大家谈的比较热烈的就是那个双普选的问题。 双普选。嗯， 所以这个呢大家都会抓紧这个问题。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中港矛盾。 嗯， 那这个词我只是用大家通俗比较用惯用的一个名词。 是， 我觉得中港矛盾呢、啊、其实还没有上升到真的是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个层次啊。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从具体生活上面呢引发出来的。 嗯， 但是呢我刚才说过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两会。 嗯， 因为呢两会是全国性的话题为主的， 没错， 同时香港人也应该扩大视野，把眼光从大概1000平方公里的香港的土地扩散到接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黄土地上面。 嗯， 所以这一次呢也应该多一点关心一下全国性的事务。从香港记者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关于中国经济。 嗯， 因为中国经济也影响香港的经济。 嗯 啊，今年中国的经济呢就是从去年把国民生产总值这个 GDP 下降到 7.5 这个经济增长。 对， 那么这一点呢也说明2013年里面的中国经济呢其实还是有很大风浪的。 嗯 啊，所以这个呢我跟很多在北京采访的朋友谈过， 嗯， 他们也是比较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啊！刘先生从几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了他个人的看点，以及作为港媒出发，港媒最关心的有哪些个方面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刘先生。 谢谢。 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也会与刘先生继续的探讨。 嗯，好，三地化新闻，2013中国两会特别节目，我们待会儿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前方特派记者刘明宏昨天发回的新闻报道： 全国政协12届一次会议，3月3号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因为这是两会开始的第一场大型正式会议，可以感受到会场的气氛还是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各家媒体也是抢在这第一现场争相采访各位委员，打响两会媒体战的第一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出现在会场现场，记者就中日钓鱼岛问题向他追问。 中日关系应该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球在日本方面。 钓鱼岛的问题怎么样解 小草的问题我们发言人已经讲过多次，昨天李新华发言人也讲过了。 对对对，但现在关系也是挺紧张吧？你觉得是吗？ 现在这个局面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日本方面要跟我们相向而行。 这个僵局你觉得这样怎么解呢？ 僵局总是要解开的吧。 怎么解啊？现在我们看不到怎么这个契机呢？ 正因为看不到，所以还继续努力。 除了外交问题，民生问题也是记者的关注焦点。香港政协委员汪明荃就最近香港限离境携带奶粉 1.8 公斤的事件回应记者，表示说， 我觉得内地很多东西主要就是缺乏了大家的信任。 代表你好， 不然也不会跑到外地去买东西啊，不管是衣食住，都是这方面。我相信，怎么样加强群众对自己产品的信任吧？大家都要付出一份力量啊。那么我觉得，大家要互相的包容吧。内地的游客也好，居民也好，我觉得他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啊。然后我们也应该多大的包容吧。但是大家都要互相去提升自己的素质，对。 本届政协会期将从3月3号到3月12号，为期10天。在接下来的会议当中，各位委员将会进行小组讨论，常委会进行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12届一次会议将会选出新一届的政协领导人，而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将在12号的大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凤凰 Radio 记者刘明宏，北京报道。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2013中国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这次特派北京的记者刘明宏发来的昨天的这个新闻评述啊，那我们马上就连线现在身在北京的明宏，来听一下今天都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明宏你好。喂， 明宏， 明宏，喂啊， 好，可能新闻 可能现在还没有， 我们稍后 再跟他，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明宏在昨天这个政协的一个新闻了啊，现在已经谢谢您接回来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还是没有好，那再等一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明宏在昨天的这个政协的新闻发布会的一个评述啊，听到的两段，一个是来自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关于这个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这么一个表述，他强调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球啊在日本方面，这个表述听上去跟刚才我们在新闻发布会复银啊这个发言人做的这一个说责任或者说问题在日方这一边的这个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可以说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这个军力国防预算的这一块一直都是外媒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知道两会啊，这个特别是全国人大它掌握着一个国家的钱袋子的这么一个问题，因此每年的国防预算军队的拨款都会在这一次的会上可以说有一个分晓，因此的这个外媒通常都会非常关注这样的话题。好，这个明宏已经接通了，我们马上来跟明宏连线。明宏你好。 哎，明奇你好。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情况。先问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今天天气怎么样？ 哇，今天真的是算是我来北京的这3天当中最好的一天。然后不光这个气温呢是回到了15度左右哈，而且看到这个今天是一个大蓝天，而且呢远远的可以看到北京的西山，完全没有这个雾霾的情况， 还可以看到北京的西山呢。 那最近这2天的天气都会持续下去吗？好天气会一直保持下去吗？ 这样的好天气呢，我看了天气预报，大概会到8号，然后气温都会回升到17度左右。 嗯， 但是8号之后呢，天气可能又会转凉到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嗯，好。 总之，我觉得两会期间算是个好天气了。 是，那除了天气 没有雾霾， 除了天气之外啊，我个人也很关心北京的这个交通。这2天北京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其实 实大家说到交通，肯定就想着说，哎，今年这个说到这个封路和这个戒严减少了，那我一路其实在打车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聊天，我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减少了？然后他们说，哎，今年相比往年来说，还的确是少了一些。然后包括比如说有一些代表，这个早上的车呢，可能他们会，哎，是错开这样一个上班高峰期，然后另外可能见到红灯的话呢，就代表着这个中巴士车啊，可能都会会停。 嗯，另外问你一个细节啊，就是跟十八大的一个交通的措施相比较，当时出租车上那个摇把不是给卸了吗？今年两会 有 没有？ 这 次有摇把吗？有没有？ 窗户可以打开吗？ 窗户打得开吗？ 对，今年我刚坐车比较高级哈，没有摇把，不过有这个电动。 哦，你这个是电动的。 摇下来。 那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有关于汇丰啊改进的一些报道，就你自己观察的情况来说，你觉得这个汇丰或者说大会的这个布置啊，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可以介绍一下吗？ 因为实话说，我之前没有采访过这个两会的经验哈，没有通过这个直觉的一个感觉。不过我听说和包括我看的之前的一些照片，今年这个其实这个包括刚刚我看的这个发布会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布置简单很多，对，包括像这个会员他们在等待休息处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每个就分散的桌上是没有，我真的是没有看到鲜花什么之类的。总之我觉得是做到比较合适吧，对。但是我想说一点，我昨天采访这个汪明荃政协委员的时候呢，他有说的，他说，哎，今年和往年很大不同，他就觉得说一下车的时候，今年没有警卫，而且包括这个晚宴啊，真的是减少太多太多，但他觉得说，哎，这是工作，所以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你谈到这个接触到的这些代表或者说这些委员啊，他们特别是这个我估计来自香港的这个政协委员会是比较吸引人注意的，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注点呢？ 今年香港的政协委员，我还没有，今天在下午呢，梁振英将会宴请到香港的人大的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然后将会在那儿呢，我将会在跟他们有一次详细的一个沟通。但到现在的话呢，我还没有看到说这个香港政协委员他们有提出到了一些议案，我这儿还没有。 那你和其他的这个媒体的同行啊，或者说记者，不管是从国内啊，或者说香港，或者说国外的，大家都聊一些什么呢，或者关心一些什么呢？ 我们就刚刚这个结束的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吧。其实我刚刚也听到你说了，今年这个军费然后复印他是没有公布哈，这个其实当时他一说，他说今年他不会来说，他要看这个报告之后再说的时候，我们这个香港这边的记者就是有一点觉得哗然吧。 为什么呢？ 哎，我们就哎有记者就表示说，哎，年年都会来说一下，哎，为什么今年没有说？对。然后包括同时我们今天也是在看到，在回应有关最后一个问题哈，CNN记者说到这个政改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记者对于这个复印的一个表态说到说，这个说国外其实政治也有体制也有问题，但是不会照搬别人国家的模式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这边香港记者觉得好像他的这个没有给到一个大家期待的一个明确的解释吧。 好的，非常感谢，这是我们 U-Radio 前方记者明红从北京发来的这个非常细节的描述。好，谢谢明红， 一切保重，也期待你更多的两会的消息。 好，这个明红刚才说了，可以说记者往往都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有的时候你明知道这个发言人他不会把这所有事情都点破了，但是你还是不断的会去问。 对， 那比如说 而且是期待有没有比以往更加不太一样的表述， 真的是 从你的细微的差别可以去嗅出某一些的信号来。 也是。好，再强调一下，在这个12点半之后我们开放的今天全媒体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请你来发表意见。在这个北京啊，像我自己就比较关心北京的这个天气啦还有交通啦，那你关心的两会啊都有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你对于这个两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都非常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就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凤凰 U-Radio 频道 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之后就为你开放，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那明红也是提到说这两天北京，应该确切的来说是今天啊，这个北京的天气是出奇的好啊，这个竟然都可以，我估计他应该现在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竟然都可以看得到北京的 心酸。这个大家去想想， 我觉得这真的 是这个能见度不是一般的好了。 你知道之前我们播报新闻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今年两会的天气好不到哪儿去。 嗯哼， 雾霾和风沙可能会同时来逼近北京。 这个有我注意到有一个中央台的气象播报员，他的微博上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说要不要刮风呢？如果刮风了呢，就起沙；不刮风呢，就是雾霾，两害相权啊， 都 不轻。”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一个难题，但是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天气如果不好啊，或者说怎么说呢，体现北京正常的这个天气的水准的话呢，还是一件好事儿。这个好事不是说让大家吃点苦头，是让这个两会的代表真正见识一下这个环境的问题，这个天气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不用现在见识，其实在之前我就看到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叫做朱成刚啊，他就准备在他的提案当中建议，怎么说到说极重度的空气污染呢，应该列入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部门呢应该是依法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实施社会动员去减灾避灾。那相信啊，不管是我们从这两次的记者发布会上，还是说政协的委员还有人的代表，他们的相关的提案和议案都会提到，对于这个环境污染会不会出台一些新的法案来供大家去讨论。 真是这个一到北京开会，相信对于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啊！我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看到非常著名的这个非典斗士钟南山啊，钟南山医生他的一个表述，他说连广州人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啊，但是从信息源上来看来是比较可靠的。这个钟南山医生他说，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更不要说是北京人了。那这个可以说对于环境的这么一个关注是今年两会一个比较新的，你除了传统的军费啊、外交啊、国防这样的问题以外，环境切切实实的、扎扎实实的，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昨天看到香港的这个媒体还有这个追访姚明的，这个姚明也挺不容易啊，你得坐下来你才访得着他，他站起来的话你基本上听不见他说什么。那么这个坐下来，这个香港的代表香港的这个记者就问姚明说，问他对于奶粉限购的这个事情怎么看。哎呀，这真是把这个咱们的姚委员给难到了。我看见姚明在那边起码是沉思了起码有一分钟到三十秒，就想不出来怎么说。最后呢他还说，哎呀，他说食品安全这样的话题真是你觉得这还需要我说吗？这个 最基本的，这是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关于政协的发言人吕新华啊，对于奶粉的或者食品安全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奶源99%都是安全的。那这个网友我看微博上就跟着就有吐槽了确实99%可能是安全的，关键是那1%啊，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这个让人造成一个很大的危险的一个。 你看这个昨天应该是3月2号，就是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周伯华，他呢就出现在记者面前啊，大批记者是围攻，就问到他呢几乎哭出来，几欲落泪，说求求您别问了，就开始给记者作揖了，你知道吗？说到呢现在内地市民也是对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怎么办，他就透露呢目前国务院的有关部门也正在加大奶粉的进口量啊。有人就提议到，你先把羊奶粉的关税给降低了，关税降低让国内的妈妈可以在国内买到便宜的奶粉，不会是去远求哦，因为香港奶粉一个是质量保证，另外一个是比内地的羊奶粉要便宜，所以呢我才会去费尽千辛万苦去从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来抱几罐奶粉回到内地啊。那现在很多的这个讨论还在进行当中，那也是非常一个奇观的现象，居然是奶粉看起来这么小的一个小事物，居然会是在两会当中引起这么多的委员和这么多这个民众的去热议，我相信这也是前所未闻的。 说一个这个三俗的这个开会的前一天同时出了两单子事儿，一个是香港的这个奶粉限购令，还有一个就是内地的这个国五条细则，就是房产税啊，这个20%的差价税下来了。因此有这个神评啊，说那天的新闻关键字是什么？是乳叹号房叹号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有趣。我还看到有编辑说准备把这两个字作为他们那个头条，然后说会不会太低俗啊？ 好，这个说到有趣的，我们听到有一个应该是环球网的这个记者在北京的街上去访问北京的老外啊，这个问他们一些中国政治的常识，问他们中国国家主席是谁。我们这个访问非常的有趣，我们来听一小段，看看这个咱们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好， 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近日环球网记者走上街头，对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进行了随机采访，看看他们是否 否关心中国时政。当然，我们的问题非常简单。 我的主席是谁吗？ 不知道。 The President of China. Hi, Felix Wang Jiabao. 胡锦涛。 Oh my gosh. Well, I should know, right? I'm sorry. I've been here for like a year and a half, so I should definitely know. Sorry. 知道中国的主席是谁吗？ 我不知道呢。 中国的总理呢？ 也不知道。 Not off the top of my head. I'm really sorry. I know that there's a new one, but I can't remember his name yet. I know his face, but I don't know his name. I know that they recently got a new one last fall, but I don't know the name. Yeah, I don't know. I thought that he was Hu Jintao, but he's not the president anymore, so I don't know the new one. I see Jinping. 十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化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2013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几位外国人讲到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个常识的了解啊，你别说外国人，就连咱们中国人自己你都未必叫得出来。哎，这个你别说主席和总理，你就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啊，最高法院，你能知道那个最高的那个高层是谁吗？ 或者把副总理、副主席的名字叫出来， 你问到中常委现在有几个人，分别是哪几个，也未必人人都喊得出来。 没错， 我就看到有些报纸他们就做了一些关于两会前夕啊，做了一些常识性的这么一些专题啊，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两会是在三月份召开的吗？或者说 我都不太知道。 两月这个三月份呢，它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啊？他说，首先因为你要做预算，人大很大的一个职能是在于这个财政的预算嘛， 所以是年初的财年开始， 因为是一年度的这个财政支出呢是年初的时候占全年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呢人大他批准太迟了，就会变成先斩后奏。还会说呢，你三月举行两会呢，就可以给统计还有总结给他预留出一点时间。所以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惯例，在两会召开。还比如说最近不是听那个新闻嘛，陈光标啊，一身的这个西装， 绿西装 绿帽子又出来了。他是旁听的，旁听席上。可是你会问你啊，你知道什么人会去出现在旁听席上吗？或者说他在旁听席上他有这个审议议案的权利吗？或者说他有提案的权利吗？原来都是没有的，就是旁听，他就是听，你就认真听报告就好了。你也不是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叫做提这个议案啊，人大代表是提议案，政协委员呢就不是议案了，他的那个等级就要低一点，是叫做提到提案。所以这也是有区别的。另外呢，是人大呢对报告提出意见，他们叫做审议，而政协叫做讨论。所以很多的细节呢，你说我们每年听两会，可是关键是到落实到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常识，可能我们未必人人都具备。 也是这个一年一度啊，三月份的两会也是成为了这个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是普及啊这个中国的政治常识的这么一个时机。那其实说到这个两会啊，通常你看人这么多，今年这个代表就将近三千个人，然后讨论到的议题每天都是海量的信息轰炸，因此呢，通常啊这个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会选择一个我比较关注哪一方面的这个消息。我们刚听到刘瑞绍先生，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时评家，哎，他就可能这个是比较硬桥硬马的啊。咱们说，哎，人事变动，今年是这个十年一度的政府换届， 外媒说是最重要的一届两会。 没错，这个是十年当中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届两会。那么其实很大的一个关注点，我们说每年的总理记者会，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将是新总理啊，新总理的这么一个公开的一个亮相，这个大家是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好奇。那一个是人事变动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今年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改革具体来说大部制的这个改革，几个部委的合并， 铁道部会不会并入交通部呢？ 哎，是，然后这个之前说的什么大文化部啊，包括对于几个其他的这个部门权力的这么一个划分，啊，那么这个是可能咱们一般的这个时政评论家的关注的焦点。 大方向， 大方向。那刚才我们也听到有另外的，比如说有一些 比较具体的陈光标，如果说你要问他的话，我相信他会说是环境或者说清洁空气、 嗯、他已经开始在两会的现场卖空气了。 对，五块钱一罐，大家考虑一下这个值不值得这个价钱、嗯、那所以你是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啊？这个非常关心，非常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在12点半之后，其实现在热线已经开放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呢就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凤凰 Uradio 正在直播的 3D 化新闻、 嗯、 那现在已经过了12点半了，你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嗯、 那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说说你对两会的期待和你的看点在哪里。 嗯，那这个在听大家的意见之前，我先说一下我关心的这个两会的议题是什么、 嗯、 或者说我觉得我关心的这个两会的这个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就是一长一短。 嗯， 这个长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会期，会期我刚刚注意到今天那个傅莹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是中青报记者提的，他说，不是说要这个要节俭嘛？ 嗯， 但今年的会期并没有这个缩短，还是到3月17号上午才闭幕、 嗯嗯嗯嗯、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哪里体现节俭了呢？ 嗯， 然后我傅莹就回答说，他说这个会议要审议的内容很多， 嗯、 而且呢这些东西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它都是一个法律的程序啊，不是说短就可以短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呢、嗯、我们一直在说节俭节俭，但不是说这个东西越短越好， 嗯， 反而呢，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呢，中国的这个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的这个会议的议程是偏短的， 嗯， 如果你去比较，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开会时间，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这个议会的这个开会的时间，甚至是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开会时间、 嗯、 中国的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的时间，这么一周左右的时间恐怕是全世界都是最短的。 对， 因此其实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国家这么重要的事情，光是一项财政预算、 嗯、 全年度的财政预算你能够在一个星期里面审议完成，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嗯、而且是很不普通的事儿。 对，就是你因此你想时间那么短、嗯短，你怎么可能期待这些这个委员啊、代表他从全国各地还是舟车劳顿的、 嗯嗯、 跑到北京啊、怎么能够期待大家这么快时间内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呢？ 好，那给你做一个呼应，你关注是一长一短，我想我关注一厚一薄。 嗯， 怎么说呢，就有的声音讲啊，现在的尤其是媒体追逐的焦点看在于每一位代表或者每一位这个政协委员他们的提案他们的议案有哪些，但是你就会看到他们是厚厚的一沓纸会拿过来、嗯、但是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一个是他会期非常短，他一个礼拜之内要决定中国甚至是几年未来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走向、 啊、 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事情、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啊，他们这些代表呢在选举和他参会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你就是离你这么短一个时间之内，你有没有可能让他的新任代表去提出一个高质量的议案，去拿到一沓厚厚的、 嗯、 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认证和广泛的收集你所代表的选民的声音的议案来、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完全保证的、 嗯、 第二个就是薄，怎么讲薄呢，就是他们按在表决器的时候，当你去听到一份议案出来，当你是听到了这个财政预算案，你有没有是经过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思考去履行你手上的那一下按钮，你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或者是弃权、 嗯嗯、 但是呢就现在有另外的评论也讲到说、 嗯、 我们现在关注呢不能是仅仅放在提出议案和建议之上、 嗯、 如果他能把这个报告给听好了，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议案给你报告完毕之后你全部石头赞成赞成赞成、 嗯、 可是在赞成中间你有没有会多打几个疑问，或者说你甚至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票、 嗯、 或者说在你投赞成或者反对之前把你留是充分的讨论，在你的小组讨论当中把你的观点是充分的表述，让选民觉得哦，他是代表了我的声音、 嗯、 他是有好好的履行他手上那个代表权利的，我觉得那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这个我注意到其实昨天有一个微博非常转发率非常的高，就是这个叫十问人大代表、啊、这个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2987个人我没有记错的话3000名不到的这个全国人大代表都应该回答一下这十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您当选的选区辖几个社区，第二，您的选区有多少人、 嗯、 第三，您的选民有多少，第四，您选民投您的赞成票是多少，您得了多少票把您选出来的，第五，您和多少选民交流过， 第六，您通过什么渠道来收集民意？第七，您为选民反映了什么事情？第八，选民今年的建议半截的情况如何？ 问得好。 第九，2013年您会更加广泛的联系选民吗？最后一问，您的这个选，如果您的选民联名对您提出罢免的话，就不让您干了的话，您 怎 么样来回应？ 问的真是非常 好，这十个问题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都应该自己 问一下。所以说你不能把人大代表仅仅是当做一种荣誉和一种称呼， 对， 你应该是切实知道，哦，我身后代表是什么人。现在不是今年是扩大了一个比例嘛，是67万人中间有一个代表，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67万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首先有没有跟他们站在一条线上，或者说67万人不可能大家想的一样，那么你有没有去听取过大家的意见，然后提出一份非常有质量的一个意案或者提案？我想是很多的最基层的选民对大家最朴素的一个要求和期待了。 真是，这个想起来也是啊，这个中国13亿14亿人口，这么多人大代表，每个人摊下来一个人头是67万的选民，这个真是，你如果说你在会上打瞌睡，那就是67万人集体打瞌睡，对不对？你在这个会上不发言，或者说你在会上说谎，那就是67万人说谎，所以这个责任真的是非常的重大。 好了，那么我们也是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雷人议案出来， 这个是必须有的。 尽管我们说每年也是呼吁有更多有质量的议案出来，但是总是有雷人议案，也是曾 今年的雷人议案第一条啊，今年的雷人议案第一条已经出炉了，就是有这个有代表提议啊，说以前这个贪污10万元要判10年的，现在认为他说这个通货膨胀了，我想这个意思啊，说这个贪污10万元建议呢改判1年就得了。好，这个当之无愧的称为今年雷人提案的天字第一条。好，休息一下，三立话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我们待会儿继续。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10年一次政府换届，我们一起见证历史， 洗礼新政开局，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三地话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 三立话新闻2013两会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有话直说部分，我们请你来发表对于两会的关注点，你都关心两会的什么样的议题，或者你关心什么样的事件呢？在现在可以拨打进来，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呢，你已经启动好了凤凰 FM 的 APP， 那就打进电话来，我们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么现在就为你开通。 这个电话是只收本地通话费的。我们来接近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您好。 哎，李小姐从哪里打来？ 哎，您好，我是从北京打来。 北京的朋友，这两天这个交通有受到影响吗？两会？ 交通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是吗？这个听到很是吧？比往年好一点。今年有限行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吗？ 我主要是没往那个限行那边走，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你这个是采取了规避的这个避讳的措施。 说说你对两会有什么期待吧？ 基本都是坐地铁出行。 是，那您对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有什么样的关注呢？ 我觉得最关心的还是那个食品安全方面吧。然后加上最近那个香港又出台那个奶粉限购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接下来我觉得国家应该是最重视这些事儿的吧，除了奶粉，然后其他的食品也都频频的出现问题，这个如果再不搞好的话，像奶粉这种你再怎么限购，这我觉得总是有对策，大家还是要买这个国外的或者是香港的这边的。 该买的还得买，该吃的还得吃。 对，因为这个根本就没办法，你再怎么限购，国内的不敢吃，那就只能想尽办法从国外买了。 那关于政协的发言人吕新华就说，这个国内的奶粉99%是安全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到现在好像是专家说什么，老百姓已经都不再信了。不管是，就是不管是你是说好话也好，尤其是他说好话，他越说好话还都越不信。然后他们总是说，就是大家为什么对内地的，就是国产的奶粉这么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它不是一天就培养起来，也不是一天就是在一天就突然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就突然就没有了信心。我觉得这都是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然后也不可能就说一天这个信心就回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政策或者是更严格的监管呀什么的，总是要让大家来去慢慢的找回这个信心，而不是你一个人两个人说啊这个就安全了，我们有了什么什么更严格的监管，请大家放心，大家就能放心的了的。 嗯，真是信心不是说出来的哈。非常感谢 北京 的李小姐发表这个看法。李小姐关注到的就是这个 食品 安全， 最基本的是奶粉的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个是庄先生。庄先生您好。喂，庄先生，哎，您好，您在？您从哪里打来？ 我是上美市，从广东省。 哦，广东汕尾的朋友，您关注到两会什么样的话题呢？ 话题就这样，关于这个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问题呢是这样，我们原来是以1999年都投诉到巷战，还没有结果，还没有处理。有些干部，农村的干部，把土地的干部大部分的都是转租转卖。没有通过村民代表，通过村里面的会议，都是私东呢，把这个土地的这转卖，乱挖乱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农民呢是30年分土地到现在，30年的农民一分田都没有，主的人30年是会供田吗？主人会供田的吗？ 您是说这个村里 是没有从这样种吗？ 您是说把村里把这个集体土地卖了以后，这个收益并没有分给村民，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把私都吞掉 啊。 那么这把的土地呢，死的人生的人30多岁也还没有一寸土地。死的人呢，当时人死的人会种田吗？ 好，非常感谢。 好的， 好，这个是庄先生。 听到您的声音了。 干部呢？ 好， 把这土地呢，全部呢，干部呢。通过自己的转租转卖， 转租转卖， 对吗？没有通过群众会议，通过传统的会议代表，通过投标，自己是转包转卖，自己的收入， 所以 也没有，这里面的收入呢也没有公布。 好，庄先生，谢谢您的意见啊。这个庄先生说是从广东汕尾啊，汕尾我就想到了一个地方，乌坎，乌坎也是在这个地区，而且乌坎的。他之所以走上这个新闻的舞台，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这么一个焦点啊，就跟庄先生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很类似，也是一个在买卖土地，然后这个村民分这个利益的一个问题。 对，现在乌坎尽管是说之前的村民选举也是踏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当于是里程碑的一步，但是目前 遇到了一些困难， 土地是陷入一种困局啊。相信今年的农村的土地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关注到的问题。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陈先生是从 广州。 好，刚才这个也有广东的这个朋友打电话来，您这个同意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关注点？ 就是我自己作为城市居民呢，然后我可能我的关注点就是特别对这次两会他主要的关注点，我觉得最关注的是一个就是对于全国现在的环境污染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留意到最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报道，从空气的污染到水资源的污染都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某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那么就从北到南，就从北京到广州，然后说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而且也不只是在城市里，包括在许多农村地区的污染到相当严重的状况。就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面，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就是生活环境，这是最起码没有这个，我觉得很多都是奢谈来的。 也是这个钟南山委员就说了，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您看到这条新闻了吗？ 是，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也 不夸张了，这样这样的说法。 您觉得这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对对对。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是陈先生从广州打来，就关心到的是空气或者说环境的污染，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赵先生，赵先生应该是从北京打来的对吧？ 对，你好。 对，赵先生，这个 老朋友了， 非常厉害的赵先生，从北京，这两天北京的这个天气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来互相印证一下，您是住在哪个区啊？ 我住在宣武区。 住在宣武区，宣武区应该不受到这个会议的影响，不是特别影响大。 对，差点吧。 差点。 我就想， 您说。 我就觉得呢，这个节目真好，有机会让我们老百姓能说几句话。我在北京就没这机会，所以多打几次电话， 哎呦，真是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聊聊您关心到两会的什么样的话题？ 我关心个大话题，就是军费话题，是吧？ 嗯。 因为呢，现在的保钓非常高涨，是吧？所以呢，要求增加军费开支的人特别多，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呢，外国人老说我们军费不透明，别说外国人，我们中国人都不透明，干什么了，是吧？ 嗯， 我们呢不应该用那个钓鱼岛这事儿绑架我们，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优先发展我们经济，把有限的钱用在食品安全，特别是在高速路收费这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政府有了钱，是吧？把这高速路收购下来以后降下来，那中国经济什么通胀都不是问题。最后呢，我就说什么，就15号那天不是那个中秋节那天，不是元宵节那天，咱们不是油价涨钱了吗？全球降， 是 就说明什么中，就说明我们政府太缺钱不够，所以我们真应该把有限的钱花在那个刀刃上，真别给忽悠，别给忽悠了，弄在什么造航母上，是吧？咱不要航母，咱先别着急，咱们先是把这些事儿解决，老百姓的事儿，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这个北京的赵先生， 谢谢谢谢大哥的观点、 是几乎是每天都打进电话来啊，这个每次的这个语言非常的犀利，非常的厉害。 别折腾什么军费了，先把咱自己的民生问题，先把这个敲空、 很实在， 高速问题 好，咱们赶紧啊，这个孙小姐，孙小姐你好，喂。 孙小姐你在吗？ 孙小姐在吗？孙小姐，哎，孙小姐暂时不在，那我们来接听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您在吗？ 哎，你好。 哎，您好，李先生是从， 哎，你好，我是从山东烟台打过来的。 好，山东的朋友，您关心到两会什么样的话题？ 我最关心的是刚才前面这个几个观众啊，几个听众也关心的问题，一个反强台。我倡议成立中国反强台文明组同盟会，这个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可以搜索到。 嗯， 我是主席啊，我的名字叫云峰。 嗯， 中国反强台民主同盟会啊、去年我们成立全球反日民主同盟会，全球反日同盟会。那么今年我希望啊，两会啊能把反强，能把强台问题啊放到一个民主问题啊。 这个李先生，您能说清楚？您说 强拆 啊，反强拆民主同盟会。 我们是啊，中国民主反强拆啊，中国啊反强拆民主同盟会。中国反强拆民主同盟会。 所以您对这个强拆征地的问题是特别关注？ 我关注这个问题，我还关注啊，这个中国政府各级官员的严重败问题、执法不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食品有毒啊、空气污染、官员腐败啊，这些问题啊，都存在了不止10年8年了。我也深受其害。大家可以搜索到云峰，在网络上很多人写，但是我也深受其害。 好，李先生，对不起，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听到了您的意见，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这个山东烟台的李先生。这个强拆的问题、腐败的问题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还有一点时间，这个袁小姐在线上，袁小姐您好。喂，袁小姐在吗？好，袁小姐看来可能已经这个等不及了，走开了。不过没有关系，今天这个非常感谢啊，所有的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大家关注的焦点各不一样啊，但是其实很直接的都是跟自己这个切身的生活处境啊， 其实都是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 你看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你就给我放心的奶可以喝上， 真是 你给我正正当当的按照正常的程序，你去征地也好，去给农民的怎么样去拆房子建房子也好，都希望你是按照一切的制度来看。 真是这个大家其实要求，你要说真的总结一下的话，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正常的人，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 哎，这个就是可以说，如果你要归纳的话，哎，我觉得真是很基本的。 我们的心愿就是正常。好了，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全国两会三地化新闻的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熙，感谢您收听， 再见。 再见。